就是佛教儀式來的了，就是他、 哦、喂曹斯達你搞了什麼事、啊 哦、你有看到啦，看了那些年嘛， 那些年你都啱， 梗係啱啦！啲話題都咩幾正啊，幾萬人睇重温嘅，你真係講笑真係。 幾萬人睇重温，咁有冇俾月費先？幾萬人重温，幾萬人都話自己有交月費，實際個個都口裝荷包粒嘅。你睇你嗰啲死 cheap 精。 夠啦夠啦夠啦，點樣交先？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啦。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啦，咁啊，而家睇翻 CNN 新聞啦，就頭啲就轉咗啦，就呢個 John Bolton 啦，美國嘅安全事務顧問咧，就開拖喐伊朗啦。咁呢單嘢咧，我相信咧就去到下個月咧，都應該有少少新嘅改變噶啦。 咁啊，呢度都可以講下啲本地嘢咧。其實即係國際局勢當然瞬息萬變啦，但係其實香港近呢一個禮拜都好多呢啲爆炸性新聞，甚至乎即係風災過後好多呢啲危機問，即係所有嘅政府嘅危機處理反應啊，呢啲都俾人一路詬病。咁、其實今呢兩日其實主要都係想講下就係、怎樣清理啲市面嘅冧樹？一路到今日，你都見到周邊地。 我預咗一個月噶嘛。 係啊，唔係你都。你一個月啊？我預佢講預三個月添啊。 佢講三個月啊？咁有可能。 我預三個月。 你三個月啊？ 我而家留下，平時我坐低可以食下煙、放狗嗰啲位 置，全部都係樹。 全部樹嘅。 嗯。咁你冇翻去斬下啲柴翻去？ 我冇咁嘅，呢個 冇種樟樹 係 嘛？ 個問題樟樹咧都要講啊！啲人話啊，你咁樣切啲樟樹咧。好似嗰啲即係道橋以北啲人， 咁梗係唔係啦？ 其實要講政府咧，啲樹抌去堆填區， 係啊，與 其你抌咧， 係啦， 你真係幫幫手又好，你其實你都係間接幫佢清理個路面啫嘛。咁其實樟樹都係好有功效，咁大家都明白，即係佢，我記得係防濕啊，防潮濕嗰啲啊嘛， 唔係防蟲， 防蟲啊嘛。咁另外就係其實今次你見有好多冧樹咧，我自己去望下啲樹輪咧。你哪怕是那些樹幹已經是二十幾個圈，那你想想這些樹可以年紀多大， 很大、啊、 就今次那個風災，那真的要祈禱了，接下來又有個風大 談尾， 就不知道底要吹台灣又好， 最新好像向北走， 那就即如果現在這個情況再來一個這樣的風呢，是我覺得很恐怖，因為你很多樹已經矮矮地了， 但是你這樣要這樣看，今年不來明年就來了，而且沒有一個風會比以前的風勁， 但是我這樣說這個政府是不會去什麼，想想有一 個局長連個名字個颱風名字都讀不到、 叫天竺， 天竺西京局局長真是取西京 取西京、 這位局長呢其實呢他本身是英國公民來的， 是嗎？ 是放棄 英籍、這個我不知道， 他放棄英籍、 這個我不知道， 英國公民很簡單，我放棄一次英國公民呢仲有一次機會去攞翻， 係係啊！ 但係你如果 BNO 或者英國屬土或者英國海外或者係 你一唔要咧就冇噶啦。 你一放棄呢個英籍咧，你就冇得攞翻。 冇 關嚇，你只可以一次機會英國公民。 嗯、 你放棄咗之後可以 claim 翻一次。 如果你有呢個 BNO 嘅話，你就珍惜佢啦嚇。未攞嘅就如果攞到嘅就嗱嗱， 唔係必須要珍惜㗎啦，見少見越少㗎啦。咁、另外都要講就係香港最熱單新聞就係、英航。佢喺香港基地就決定十月底關閉之餘，將而家85個員工全部解僱。 lay off。 咁啊，其實令到好多人都好感到發指，因為其實早排英航先慶祝完上年啊80周年。咁因為英航係過去喺香港其中一間最大嘅航空公司之一嚟咧，特別係英治時期嗰時。咁你其中一個亞洲 好難啊，因為我自己從來都冇諗過搭英航嘅，即係就算我喺英國嘅話。 個點講咧？嗱，佢 service OK 嘅。咁另外就係始終佢個價格 太貴啦， 太貴其實。 仲貴過國泰，我冇記錯。即係而家今日即係所謂廉航又好，或者其他啲平價。 不過咁樣，如果英航唔搭咧，唔代表我哋唔搭英國航空公司。我搭過咧，唔係 Virgin 啊， 維珍 OK 嘅。 唔係維珍嘅，即係工作人員咧就相當之標誌嘅，呢個真嚇。咁我就唔喺香港，我喺澳洲嗰時。 咪有幾間啦，都賺下間亞航，其實我都覺得 O K。亞航其實唔差嘅，即係 亞航你意思係 Asia Air Asia， 其實都唔差。即係 呢個就應該係咪馬來西亞嘅？ 係馬來西亞。咁另外土耳其航空都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個。 咁亞聯酋咧， 一般。 反而 我 覺得一般。 我亞聯酋，反而我中意搭卡塔爾。 哦，卡塔。 卡塔我真的覺得 OK， 因為我未試過坐個經濟位，可以坐到好似。 原本我係想試嘅，不過啱啱嗰次咧，佢俾人圍成嗰次咧，因為已經好平，咁我就問：咦，到期時會唔會即係唔上到機咧？咁嗰個賣飛嘅話，佢係有可能嘅。 其實冇咁嚴重嘅，酋長。咁我即係我之前我三月我四月份翻嚟嗰時，我經卡塔啊嘛，咁出咗去行啊嘛。咁其實反而而家好好多喎，冇咁多人。因為而家啲阿拉伯咧冚唪唥入唔到嚟啊嘛，咁啊而家其實喺周邊國家咧得幾個航線，因為經伊朗走，全部都係。我嗰日搭飛機，佢都要經過伊朗個外海咧，再上伊朗走。 呢個就同我哋頭先啱睇嗰陣新聞有關係啦。因為如果要真係一探帶上嚟咧，我諗都幾係嘢。 極度啊，甚至乎即係點講咧？阿拉伯佢嗰、那個，我成日都覺得阿拉伯咧，佢嗰個政治版圖咧，即係過去100年都係混亂不堪嘅啦。咁你都講過，我哋之前都話佢一戰其實英法佢所謂嘅分界咧，其實好唔合邏輯。因為阿拉伯人嚟講，佢哋冇乜國家概念，佢哋只有一個叫做咩咧？佢哋係部落為主。咁喺過往嘅時代，特別英國人其實係最早去到中東嘅國家之一嚟。咁其實喺沿海巴勒斯坦，哪怕去到卡塔爾咧，其實過往都係英國嘅殖民地嚟。 英國同法國咧？ 同法國係。 梗係要喺嗰度要畫條線啦。咁就係英國嘅外長同法國外長自己先係畫噶嘛，咁嗰個完全冇諮詢過當地人嘅意見。 佢都唔明嘅，即係我成日咁樣過山嘅喎，我帶啲屋企人啊，啲駱駝咁樣。 嗰邊又過嚟噶嘛？ 嗰邊又過嚟，因為佢哋嗰種部落嘅方式，我哋係冇辦法去完全去理解，就好似東南亞所謂佢哋國家，但係其實佢係銀河政權，都唔係好多人會完全去探究。因為我哋會被一啲主流嘅國家去影響，就係國家就係咁啦，領土就係咁啦，國界就係咁啦，啊，率土之下， 莫非王土， 王土呢個係《詩經》嘅其中一句非常之出名嘅嘢嚟嘅。咁好啦，而家要講下伊朗單嘢啦，一路炒一路煲。 因為伊朗上兩個禮拜就我哋都冇講啦，就係佢閱兵嗰時就肥低咗好多人啊嘛。咁呢件事咧就而家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傷人咧相當之大嘅， 死廿幾個啫， 廿幾個，咁就真係抄人啦。咁但係佢唔當呢件事係一個國內嘅事，佢當為一個即係外部勢力入侵。咁佢矛頭就指咗去呢個沙特阿拉伯嘅，佢就話咧唔排除動用呢個飛彈去射 Q 你咁樣係嘛？咁但係喐唔喐手呢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你睇即係同我哋一路嗰個分析都係啦，你唔喐手咩？唔係。撩到你喐手咯，即系撩到你自己主動去打嚇。咁但系呢單嘢落搭咧，就好似而家睇落咧，沙特阿拉伯仲急過其他國家。 絕對係啦，因為沙特而家佢面臨一個問題，就係佢南部嘅邊境咧係唔安全，因為大家知道喺南部佢嘅也門一路都內戰啦， 死咗好多細路仔添，而家又。香港人是不會完全不會關心的了，就是那裡有饑荒啊，有些是國際的組織是出緊聲，但是你關注人實在太少了。 不要說香港人，其實歐洲現在開始都對這些 麻木 的。因為 我自己都問過我一個朋友，他是沙特人，他是做北京的外交部 的職員，咁啊，經常性係攞香港嚟轉機。咁喺出去食飯，我就問咗一個問題，佢係爭你想少喎。不過其實中東你咁多難民咧，點解佢哋齋走去歐洲，但係佢哋其他中東國家唔幫嘅？佢答我唔到嘅話，呢條餐飯好尷尬。咁我用國語同佢傾，因為佢識國語。咁因為佢英文好差，佢就識法文。咁佢就一路都即係迴避個問題咯。咁往後佢就真係冇乜揾我添。我覺得佢嬲咗我呢個問題。咁但係都係嗰句， 中東人都有一個問題，玻璃心很重。咁其實真係嘅，中東亂咗咁耐咧，嗰啲富有國家係對呢啲周邊國家係冇乜伸出援手。所謂艾爾塔咩阿拉伯，大家都係兄弟，冇呢個概念咯。因為有啲人都覺得阿拉伯眼中，阿拉伯人眼中錢先係最緊要，有錢 有 油我哋就係 brother， 有油就有錢啦。 你亂嘅國家，誒有咩值得我幫你先？你也門有咩值得我幫你？冇嘛。咁所以就無奈啊，人種加埋呢個政治嘅角度，政治嘅地緣政治，中東注定往後都係一路都會係咁樣落去。有錢嘅繼續有錢，佢嘅貧富差距永遠都係全世界最嚴重。甚至唔使堅尼系數嗰啲啊，你用肉眼去望已經知道，上流嘅穆斯林係過咩生活？ 哦，哇！啲法拉利多到真係暈啊！真 係外勞嘅穆斯林，嗰啲孟加拉喺佢哋嗰度過緊啲咩生活？印度去嘅，咁你就一目了然。其實去一個迪拜、杜拜啊，杜拜你就知道。而家開始係有人將啲字啊混淆曬，就係到底係杜拜定迪拜？迪拜其實我哋叫佢杜拜啊嘛。咁就阿拉伯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度，但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夠膽去望一望。 好的，你如果在我們的角度來講是牽涉到我們的問題，我們才有心機去講，亦都是講即牽涉到我們的問題，香港的聽眾才有心機去聽。 少的，因為的你說對阿拉伯伊斯蘭呢，香港人始終沒有一個動機， 但是在去杜拜經杜拜的人就很多， 轉機有多，出境有少。因為我這你知道，我有時候去旅行喜歡儲下唔國家印啫嘛，咁喂出下境嘅有，上次我去卡塔爾咁，呢個真係好笑。中東人咧啲性格睇到一目了然就係咩 hea， 攞你 passport 求戀期揭一頁，貼到中間咁樣，你完全喂你唔係前面又好，後面佢攤頁佢唔會咁樣做，咁同埋 hea 咯。咁但係始終人哋地方咧，你冇得去屌人嘅。其實我心裏面好嬲嘅，係啊。咁伊朗嗰度咧要講一講就係咩咧？始終佢背後牽涉到卡塔呢個代理人嘅角色啦，咁其實更加可以同大家講，我上次去完卡塔之後，我終於可以確定到嘅時候咧，卡塔同伊朗 friend 唔係近呢廿幾三十年嘅事 ，friend 咗好耐嘅， 二百幾年英國人喺度嗰時，佢哋就係咁。 但係佢哋係咪即係同一個宗教信仰？ 伊斯蘭， 唔係意思，嗰樣嘢教派都唔同嘅。哦 ，OK， 好啊，嗱，即係如果喺伊朗嗰度咧，我哋香港嘅角度或者香港觀眾，佢哋問一問，如果帶上嚟會點先？啊！帶上嚟咧，第一樣嘅 絕對影響油價先。 第一樣嘢就係會封鎖咗嗰個 福爾摩斯海， 有可能封鎖嗰個福爾摩斯摩斯海峽啦。咁第二個問題有冇難民咧？ 伊朗人好多，大家記住。 我自己以前喺城大做嗰陣時候，有幾個 research assistant 喺伊朗嘅， okay。 但係就佢哋唔係翻伊朗，佢哋移民去澳洲。 都是中產為主，中產是 實走的嘛。 當年在巴黎維王朝是最受影響的，推翻之後，因為他們世俗為主。很多今天去了哪裡呢？法國啦，英國都有，澳洲都是其中，即是三大熱門地方。所以就世俗化王朝推翻之後，其實對於伊朗來說呢，它的走向會更加極端。這種是另類式的極右來的。即係以宗教嚟取代落去所謂嘅民族性落去。咁另外你都知道就係伊朗呢種戰鬥格咧， 有排打咯， 係要打起上嚟都好勁。你諗下佢同以色列隔幾個，成隔住個伊拉克啊、科威特，哇！打嘴炮打半個世紀咁滯，差唔多四廿年啦起碼。咁你可以諗下佢個民族係，如果真係揼起上嚟，佢唔會話齋做。 你應該舉另一個例子，就係同伊拉克打嘅時候。那場仗很慘烈的嘛，而且最初頭是伊拉克贏的嘛。 要記住是80年代。 80年代，但是那時打得哈法國，咦，冇力打落去喎。我講係伊拉克嘅，唔係伊朗嘅。咁最後點啊？毒氣啊！ 當時候就係違反咗所謂嗰啲公約。 唔係兩邊都有用，兩邊都有用。咁但係咧，你伊拉克砌落去咧，點解即係打唔落去咧？其實後面全部人科水的嘛。英國唔係美國啦，嗰啲科軍火。咁錢咧，其中一部分就嚟自沙特阿拉伯噶嘛。咁但係抽極咧都抽唔得伊朗，就結果自己即係借曬啦，冇力再打啦。咁跟住先收手啦。 十年之後諗住搞科威特，點知 你美國搞嘅啦。咁但係如果對於喺香港嚟講咧，我諗第一樣嘢最大的問題咧就係個油價會 應該會升。 唔係香港人最擔心嘅呢啲，嚇油價， 油價會升。但係咧，如果喺沙特阿伯個角度嚟講，如果佢真係要開嘅話咧，即係要打呢場仗嘅話咧，咁佢會將嗰個供應會提高嘅，即係減低嗰個油價嗰個衝擊。 甚至乎美國喺呢單嘢都會得益添，因為美國自己有儲備呢啲咁嘅嘢啊嘛。咁 同埋啲軍火咪燒曬佢咯。 其中一個受影響會有兩個國家嘅，如果伊朗一旦有呢啲嘢發生，我哋今日呢一節其實只要假設，如果真係會咁樣，因為頭獎就登咗好耐啦， 登好耐噶啦，咁但係今年都唔中噶啦，如果因為而家都剩低係幾個月啫嘛， 會影響埋俄羅斯同埋中。 但係我覺得係點樣呢，就其中一樣嘢就即係世界局勢咧，幾樣嘢會牽埋一齊。咁你睇到咧就係 Donald Trump 而家講咗話咧，佢哋要。即係有可能第二次呢個習金特金會啦。咁點解一路要冧得啊金正恩咁樣？就係嗰邊如果搞掂咗嘅話咧，就好多嘢咧就可以簡單好多。如果你加咗呢個北韓呢個即係變數喺度咧，就好多嘢就唔同咗啦。啊，舉個例，如果譬如北韓唔生性，咁又整一兩支即係飛彈試射咧。咁成個部署咧又打亂曬啦！ 整咩啊？你見佢嗰日幾冧啊？見到民在寅，哇！即係好似見到個親生老豆。你最好笑就兩個做埋呢韓國而家好興一個動作，我都覺得好核突嘅咩心心嗰啲咁樣。 係咩？ 係啊！ 啊，要揾翻張相出嚟先。 即係有啲人話我蝦韓人口嘅，我從來唔蝦韓，我係 揾翻張相出嚟先。 啲人哋文化有咩問題先？而家你韓國文化，你係對於所謂全世界一種侵入式嘅影響嚟。咁。好啦，要講埋就係咧，其實今次所謂嘅文在寅同埋金正恩嘅會面咧，所謂韓國傳媒啊鋪天蓋地咁樣幫佢宣傳咧，就被認為好成功嘅，提升個文在寅喺國內之間嗰、那個更進一步鞏固到佢執政權力啊。咁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佢做所有嘢都係避免有呢個韓國總統嘅魔咒嘅啫。咁大家要記住就係而家李明博都俾人告緊，喺任內期間有啲貪污嘅問題。咁亦都牽涉到背後就係韓國佢嘅所謂嘅財閥政治啦，呢個同日本有少少類似。咁其實今次金正恩咧亦都應承咧佢會去到首爾訪問。咁如果一旦事成，佢會成為就係韓戰之後第一位到訪佢哋口中嘅南朝鮮嘅朝鮮元首。到今日咧，其實韓國人咧同埋朝鮮人其實佢哋有個意識形態分別係咩？佢一邊又話自己係朝鮮人，一邊話佢自己做韓國人。佢唔會啊！你唔會喺南韓，即係韓國見到一個人話自己係朝鮮人，佢唔會咁樣講。佢話韓國人，所以就亦都會俾人諗啊！就係咪要搞呢個一朝一韓咧？係咪先？咁但係佢哋兩個國家其實好體現一樣嘢，就係咧嗰種氣度啊！即係起碼就係一個朝鮮，一個韓國各自表述咯。真係你真係做到就係咩？英國佢同佢有邦交，朝鮮又有邦交，同你南韓有邦交，大家互相唔抵觸，係咪先？ 冇問題嘅。 而且佢兩個會即係點講咧？冇咁極打落去咁幼咯，唔會喐啲係上頭咯。個問題就喺呢度咯。 咁但係嗰個同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國內嘅條件有啲關係。 唔係，咁係韓國更加極，我覺得韓國更加極右。你睇佢廢漢字已經係一個， 但係個條件係咩咧？大家軍力。是相符嘛？ 人唔係軍力，係人口。 人口嚇，咁你如果譬如話大家即係嗰個那個勢力唔平衡啊，例如而家好似中華民國同埋中華民共和國咁，咁咪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嘢咯。 喺我眼中咧，中華民國係已經係一個在地化咗嘅政府， 台灣嚇，台灣嘅政權。 係台灣政權，佢在地化咗，因為佢經歷咁多年咧，尤其是再上一輩嗰啲冚唪唥唔喺度咧，已經冇辦法去喺翻以前嗰個咩？ 喂，你講呢個係咪呢個手勢？ 唔係，呢個係好多嘢啦。呢個係大約七月啊，係咪啊？七月八月。 唔係最新嗰、那個。 喺呢、這個把門店見面嗰時嗰張相嚟。 哦。 你要揾下咧，係佢老婆教，係金正恩老婆教佢做個手勢，喺個白頭山嗰度影噶。 哦。 好搞笑噶，佢唔知隻手粗得滯，定係唔知唔協調，搞極佢都係做唔到。跟住咧，佢老婆又話唔係啦，咁樣彈咁啊得㗎啦。咁呢張相俾人影咗落嚟嘅。咁另外其實大家都要記住就係。南韓的陽光政策不是第一次用的了， 金大中 早在金大中盧武院都用過，只不過經歷過李明博那段時間，其實他是對朝鮮很敵視的，當時很得到南韓某些比較是極右的團體的支持， 咁去到 book 緊位，佢一路都係堅守住呢一個政策啦。咁到今日民進重體之後，到底係點咧？我覺得嗱，其實而家睇落去咧，到即係佢兩個關係維唔維持，好似要睇埋 Donald Trump 佢同金正恩會唔會再有會。 但係你頭先我哋一提起金，即係 Donald Trump 去見咧，我哋又想強調一樣嘢嘛，就係 Donald Trump 會俾著數佢嘛。 絕對呢、這個肯定係政治， 佢唔會公開講。咁你見得嘅其實就係想穩定咗，喂，你金正恩唔好搞嘢啦，你唔好試嘢飛彈啦， 乖啦、啊， 乖啦、 啊， 總之乖得啦。 阿親叔叔俾嘢、 啊，一定有糖食，係咪 啊？ 咁你咪再隔一段時間咩啦？咁嗱，佢一講做到呢樣嘢咧，佢手鬆好多噶，手鬆好多咩咧？你可以對付中國啦，可以即係放心打伊朗呢場仗咯。咁所以咧就。即係今年係登咗啦，但係出年嘅上半世嘅上半年嘅形勢咧，我覺得都未必樂觀嘅。咁好視乎咧，就係今年十一月啊，美國嘅嗰個中期選舉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嚇。 不過最後問一個問題，其實我都覺得差唔多係我哋討論下脱歐嘅問題，因為過去即係我哋節目比較主要集中喺朝鮮局勢啦、伊朗啦、中東啦、俄羅斯。咁我哋對脱歐唔係避而不談，因為脱歐喺近呢半年都係好多不明。 你知唔知最新嗰個講法點啊？第二次公投第二次公投唔係講脱歐問題，係點脱法嘅問題。 嗱，你咁樣講啦，即係 聽講係咁樣啊。 我哋仲講埋就係點解我哋一路都唔講？其實我自己立場係，因為脱歐而家不明。 啊， 你咪話完講咧？我今日講完 Boris Johnson， 佢下個禮拜佢辭職。 係啊， 咁我講嗰啲嘢講完乜嘢？咁而家睇定少少，但係而家仲未有眉目嘅，因為而家各有各講法。 係 嗱。所謂嘅眾上誒，佢哋嘅議院咧，兩個部分咧，又話有啲要否決，有啲話工黨又話要支持，又話要否決。咁某啲黨佢內部都未達成一致決定。 係。 而家好似係保守黨，其實內部咧都有係疑歐同埋係啊唔同嘅派係喺入邊。 冇得疑歐㗎啦！你而家點疑歐啫？你好似嗰啲英國獨立黨咁樣係咪啊？咁而家冇咩講㗎。問題就係你做唔做到嘛？你講冇用㗎。咁你而家做在真係有經濟損失噶嘛？你真係未必承擔得起嘛？咁所以咪俾人即係食滑你咯。 嗱 ，afford 唔起咧，其實始終我自己我但英國佢喺政治嗰、那個即係喺歐洲政治嚟講，佢碌過咁多年啦。佢實有啲 plan B、plan C 呢啲係真係 plan。 嗱，而家呢度消息點講咧？就英國工黨嘅黨魁就話：如果咧呢、這個梅翠珊嗰個脱歐嘅動議咧，被國會否決咗咧，就大選噶啦。咁所以咧，成件事係扯埋一齊嘅，就係咩咧？英國大選、脱歐同埋可能有公投，咁幾件事咧就溝埋咗。咁件事咧，我覺得咧喺呢幾次一周時事都唔適宜去講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不斷發展緊啦。咁亦都唔係短期之內咧會有好突破性嘅發展，喺度磨嘅。 唔係最慘係咩咧 ？BBC 講一度， 係啦， 另外一個咧 ，CNN 又講另外一度， 跟住 Daily Mail 又另外一個版本，即係我自己睇到我自己都亂啊！哇，大佬，你一篇報章又話咁樣樣，一篇報章係呢個立場，咁我信邊份好咧？ 係， 咁所以你只可以咩咧？聽其言，觀其行，望住佢點咯，唔係我望住佢發展，因為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絕對關心。有啲英國公民啦，有啲喺歐洲做嘢嘅香港人係用緊 BC 啦，咁 唔係好得意喎？呢、這個你喺即係攞住英國 passport 喺歐洲做嘢，咁嗰啲點咧？ 點咧？啊！另外就係咩咧？有啲澳門人咧就攞住本葡萄牙護照喺 英國 生活，咁呢度我都想講一講係咧，長期以嚟有一個澳門人係不斷係寫文攻擊 BNO 啲人， 係咩？邊個？ 嗰個人叫澳門人在英國，我好少去即係主動 開名 機講咩開人名。但係我睇到佢係好過火嘅，咁你喺英國生活嘅，你咁中意評論香港人啲嘢做咩？咁另外係咩？你應該係用葡國護照喎，估佢，你識唔識講葡文？ 梗係唔識啦， 梗係唔識啦，基本上好少嘅，你葡文即係你澳門人嚟嘅。我知你廣告啦，入境美國咁撞到個官識講葡文， 好開心， 兩句葡文 咪開心，好開心。 呢句我佢望住人，咁俾人拘留咯，最後就係咁咯。咁好簡單啫，你用一本 passport 就係你識唔識佢佢一門即係自己國家語言。 好，我哋下個禮拜同呢位葡即係澳門人在咩啊？在英國 佢個名好搞笑嘅，澳門人在英國有啲香港有啲媒體仲揾佢寫啊嘛，我覺得好骨。 係咩？ 你揾個澳門人去？佢係成，佢係唔好多文，佢係講事實，但係佢係咁踩咯。 不過其實我覺得好慘嘅香港人，喂，你又冇一本有居中權嘅 passport， 嗯， 你又冇一本有居英權嘅 passport，已經兩邊都唔係，你想認自己係中國人，你係 CNO， 你想認自己英國人，你係 BNO， 你澳門仲好笑，我同人講喎，佢 friend， 其實你澳門好彩，如果你澳門有百幾萬咧。今天可能不要抱個護照，你個 PNO 咯，即係講事講事咁。 唔係啊，你知唔知？即係前一個月流咗少少嚟出嚟啊嘛。嗰陣時佢哋搞呢個英國，即係譬如香港人嗰個國籍問題咧，佢想俾埋壓力澳門啊嘛。 係走去揾澳葡， 係啊， 澳葡同阿佬講，咪 冇俾，冇俾嘛， 冇俾完全居公民權咁。澳結果澳葡係唔騷佢啊嘛。其實呢個係刮咗人一巴。其實你可以見到就係咧，騷嚟島國嘅國籍同。呢啲咁嘅大陸國家嘅一啲國籍咧，係好大分歧。 冇，我哋將來我哋都要講下，譬如直布羅陀啦、科哈蘭啦，嗰啲佢哋嗰啲國籍係點樣啦。但咧，因為時間唔夠啦，咁所以呢度報一報啦，即係單真係話聽講好新嘢啊，就係、是、呢個卡瓦納啊，卡瓦納咧就係佢而家係去國會嗰度就審核緊佢嗰個最高法院嘅法官嘅。即係呢個委任啦。咁原來咧有第三位女性出嚟咧，就話佢曾經咧即係性騷擾第三個啦。 唔係，其實我同你講啦，而家 咁可能咧一路落去咧一路都有嘅嚇，即係仲有第四、第五個嘅。 仲有一句女權咧係有少少懶嘅啦，我自己覺得即係我想我點解成日同啲女性保持距離嘅原因？ 係咪啊？你有咩？ 即係驚，梗有啦，因為冇玩啦。到今日我都係未有冇拍拖，冇搞啲咁啲人講嘅啫。 啊，佢自己喺度即係招型咗啦嚇。咁我哋 唔係招型， 唔係俾壓力佢啊。另外一個點樣咧，就話咧，中國咧就試圖影響美國嘅中期選舉，不過咧就冇提出。政改咁呢個亦都證明一樣嘢，就係啲報紙其實都係好真係好唔拖呢個 Donald Trump 啦， 嚇鳩噏嘅 嚇， 即係鳩噏當秘笈， 係啊， 係啊，所以唔好睇報紙，睇到你都頭痛啫、 啊， 兩個版本嘅呢啲係 唔係？不過呢個舊嘅呢個其實舊嘅，啲十八號㗎嘛，係咪啊？ 咁啊，下個禮拜講下脫歐啦， 係啊，下禮拜 有時間，覺得自己成熟嘅話， 好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